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表示国家政策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北京下半年小客车指标申请10月8号结束；目前我国大熊猫野生种群增到了1864只，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了30万只以上。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日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答复。答复称呢，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以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者是最后的学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回应第一学历的问题。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曾经对第一学历的问题做过回应。2014年8月，教育部在答复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考上中专军校，成为干部，请问我的第一学历是高中还是中专的提问当中回复，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所说学历呢，通常指的是最高或者是最后的学历，没有使用第一学历的概念。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北京欢乐谷首次与北京环球影城在11黄金周同台竞技，面对国际一线主题乐园的竞争压力，北京欢乐谷以打好中国牌的策略参加了这场国际赛，并且呢在近期的市场表现中渐入佳境。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你好。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面对着北京环球影城的同城压力，北京欢乐谷的表现如何呢？ 好的。其实在昨天，也就是11当天呢，北京欢乐谷是这个街头艺术节开幕了，当天是有超过5万人次的游客打卡欢乐谷，不少项目都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像我在采访中都了解到，一位姓王的女士呢，她一天一共玩了3个项目，排队差不多是6个小时。虽然说人流量比较大，但是因为这个他们是提前准备有目的的去选择了3个项目，所以是整个游玩过程还是非常开心的。另外一位刘女士虽然已经多次打卡这个北京欢乐谷，不过她说印象中的欢乐谷还是一直在变化和更新的，尤其是晚上，因为现在这个六七天光夜谭开幕之后呢，增加了非常多的夜游的项目，像有这种夜光盛大的巡游，包括晚上闭园之前这个大型的机械光影秀，都是非常吸引游客的项目。根据北京市文旅局的数据呢，10月1号当天，北京环球影城的入园游客是在2.5万人次。从这方面来看呢，北京欢乐谷在人气上是更胜一筹的。其实从这个六七天光夜谭5月1号和游客见面之后呢，欢乐谷也是进一步拓展了夜游的市场，丰富了市民的出游选择。在7月份，北京欢乐谷开园15年来是首次实现了单月销售额过亿，而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又实现了单日客量和营业收入双创历史新高。所以北京欢乐谷副总经理李向阳也表示，环球影城是非常值得欢乐谷来学习的，不过他们也是有自身的长处。像在青年游客方面，欢乐谷有7大过山车，包括世界顶级的这种过山车中的劳斯莱斯音乐过山车，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带来非常丰富刺激的这种游乐体验。而对于这种亲子家庭和银发老年这个出游的，欢乐谷也是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这种出游的类型。而在采访中呢，不少游客反馈性价比是他们选择欢乐谷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欢乐谷表示，面对环球影城将通过双方的差异化的一个产品差异化定位以及差异化的客群错位良性竞争，共同做大主题公园市场，形成一个集聚的效应。北京欢乐谷总经理赵小兵就说，因为竞争无处不在，只有在竞争当中才能使大家变得更强，而只有与狼共舞呢，才能显出这个英雄本色。所以欢乐谷的理念是欢迎北京环球影城迎接新的挑战，通过打好中国牌参加国际赛来传承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博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